不能不爱是最快乐的捆绑。

的你，穿着旗袍的你，穿着旗袍的你，穿着旗袍的你。自从见过你，我就没法忘记。一个人在这里回忆你的甜蜜。Oh baby baby， 时间也不相信，怎么一个瞬间你会变成我的唯一？失去配不上你模样，我会给你所有温柔，满足你的幻想。这是我给你的承诺，这是我给你的承诺。只要你牵我双手，你会懂得，有爱就等于拥有了一切。只有你美丽背影，这竟是那些我。我不能停止想你每一夜。起来，把发卡戴起来，穿着旗袍的你，我心中完美的你，把珠宝摘下来，我需要素季的佩戴，穿着旗袍的你，我心中完美的你。 若是谁人能

去，别再傻傻的留在原地。 And Meghan Trainor, More Than Friends. 子琪倒数 一点一滴，每一天珍惜，怕突然来不及好好的爱你，试着一直倒数着。

是真的我